当饭食，唔听网台你就停下食啊 ！HKPeanut.com， 我系杰斯。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系刘小丽。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喂，好啦，翻到嚟啦，呢个大军阀嘅时间啊，咁咧就咧，哇，咁啊，土伯今日就非常之赶，系嘛？你好似 唔关我事啊，阿哥，我准时到噶，我第一个9:45个字已经到咗啦，系阿龙哥迟嘅，都系到死都迟啊， 咁啊冇计噶啦，系嘛？ 我风尘仆仆啊， 我哋迟到已经成常态噶啦。好啦，咁啊，即系嗱，又系卖广告时间啦，啊，咁啊提各位网友啊，咁啊，我哋嗰、那个叫做系月费计划啊，咁样样。嗱、啊，咁我哋咧，嗱、啊，去翻我哋嘅網頁啦，唉，嗱、 啊，得閒去食下滋味雞咧， 啊，滋呢、這個滋脆雞啊， 滋脆雞 ，sorry 啊， 嗱、啊，咁、啊、我哋網頁啦，嗱、啊，即、就、係、是、大家未付費嘅朋友就踴躍加入呢個付費計劃啦，係嘛，咁啊 click 入嚟咧，嗱、啊，我哋而家有咗新嘅 update 嘅，每月小額付款，咁啊，除咗我哋係可以封劍遊人咧，可以揀50、100同埋200月捐之外咧。嗱，即係 Ada 可以啦，咁仲有可以呢，有啲網友就話啦、哎、我可唔可以一次過啊咁樣，一次過係可以嘅啊，咁呢度呢你撳個數呢咁就得㗎啦，咁然之後呢你係加入去呢個 PayPal 呢就可以就過數㗎，咁有啲朋友話啦，喂唔係喎，我冇 PayPal 喎、啊、咁我哋銀行過數喎、啊、都得嘅，咁院長嗰度寫咗㗎啦，就係、是、匯豐銀行023-280-233-838台頭係 Hong Kong Internet Radio Limited，咁啦啊，咁就而家呢其实都讲讲即係而家嗰个近况啦，咁因为我哋即係差唔多有成一个月嗰个时间啦，咁反应都算系几好嘅，咁但係仲未系达标啦，差唔多系去到60%到啦，我哋而家就咁如果咁照之前啦金英嘅讲法呢，我哋应该要找数嘅。所謂找數嘅意思呢，就真係呢一個怒炒花生呢就應該係復播叫一季咁樣嘅。咁但係我哋而家都要籌備啦，係咪，即係未咁快 ready， 我哋嗰個期嗰邊呢我哋要盡要傾傾先，係咪，有關方面我哋要傾傾先。咁所以呢就呢、這個呢我哋係會應該會復播嘅。咁即係等下金英呢就 confirm 個期呢就可以開始㗎啦，咁樣。咁好啦，翻到嚟啦。咁今日咧就非常，其实呢个礼拜又非常之多新闻，阿哥系嘛，即系一系就冇，一系咧就哇，即系陆续有嚟。咁呢个礼拜嘅主角啊，由头带到尾啊，嗰个当然系阿何君尧啦，咁样样。咁何君尧今日发生咩事啊？我哋去段片睇下先。啊，未 ready 啊，系嘛？啊，咁啊，即系系啦。咁啊，就大家都知啦，系嘛？即系今日就佢有一个咧，叫做虚报呢一个学呢个虚报资格嘅疑云。咁啊，主要咧就朝头早咧有位外籍嘅记者，系嘛？就喺佢 Facebook 嘅咧嗰度咧就登咗呢、這个英国嘅律师管理局啊。嘅回信，咁啊當然有啲人咧就去信呢一個律師管理局啦，因為其實即係自從即係上個禮拜阿何君尧講咗殺無赦之後咧，咁就好多人都四方八面啊，咁係提出呢個投訴啦，咁樣樣，咁啊律師會其實覆咗嘅，律師會嗰個回覆咧就非常之令人失望啦，佢唔係以律師資格去講喎，大佬，咁佢本人就係律師嚟，咁呢個佢身份嚟噶嘛哥，咁樣去同佢兜。咁啊，即係我又等阿謝偉俊就好唔抵啦，係嘛？ 謝偉俊當年即係影呢個裸照，雖然係著條底褲或者泳褲，其實佢都唔係話自己係律師身份㗎， 係嘛？即係佢喂佢裸照嗰單嘢，哦 ，OK 有片，好去咗片先。 道就咩叫做槍打出頭鳥，我就係 Rambo， 我亦都唔需要擔心。 怪得你打呢啲嘢咁叻啦！自比大美国主义经典代表 Rambo 嘅爱国者何君尧早几日呢一番言论， 呢啲人唔杀杀杀咗佢做咩？ 而家咧就有人啊，梗系会投诉我啦，又话上个礼拜日嘅嗰个集会系有违呢一个律师嘅行为等等。咁如果咁讲嘅时候咧，李柱铭啊，同埋其他嗰啲政治人物嘅嗰啲律师的话咧，都全部都系嗨晒嘢添噶啦。 呢啲嘢啊，真系唔好乱咁拉埋人哋讲啦。话说有英籍记者礼拜五喺 Facebook 公开一封怀疑系英国律师监管局嘅回信，内容关于有市民向佢哋投诉何君尧，奇就奇在当局话喺执业律师名册入面找不到何律师的资料、哦、看回何律师所属的律师楼网站，他自称是英格兰和威尔斯的执业律师来的，为什么会这样的 呢？那我在这里跟大家澄清，就我是在早在97之前在英国也都拿了我的执业的资格，但是除此之外也都在新加坡看，在97之前一般呢很惯常就是香港律师是有英国的执业的资格，咁但系执唔执业系另一回事。 话自己的确系有喺英国注册，只系冇执到业。只不过再睇翻封信，当局又话何律师唔系当地执业律师，讲明会正式调查，下个月16号会再复。梁家杰话，无论喺香港定英国注册做执业律师，每年都要买专业离场保险，唔排除何君尧因为冇买到而失去执业资格。但就话情报资历的时候，应该注明自己目前冇执业，否则有误导之嫌啊！到底真相是点嘅呢？何律师又话会考虑稍后开记招交代件事。佢喺片尾都不忘提醒市民， 更唔应该用恐吓同埋一啲语言暴力，同埋有违法嘅其他嘅种种嘅言论咧嚟攻击我本人同埋我屋企人。 杀杀杀杀咗佢做咩？ 咁唔知秋水使唔使杀无赦呢？ 我都有喺英国执过业， 麦姐姐轻轻一抽就吸超过5000个 like 啦。啊，咁谂翻起呢位小学生都喺港督府执过业噶噃。 好，翻嚟啦。 喂，咁我觉得佢咧就非常之政治唔正确啦，大佬，即系你叫自己做 Rambo， 大佬啊，人哋啊。即係屈永賢啊，都識即係大陸化啦，係嘛？都話你係呢個戰狼入邊嗰個吳京啦，係嘛？你偏偏你認 咩嚟嘅喂，大佬？戰狼吳京啊！ 即係呢個戰狼嗰、那個呢套戲啊，係、哦、啊，即係嗰啲大陸戲啊，係即 係 嚇喺度講到即係呢個即係大陸 Rambo 啦，你當係嚇。咁、啊、你偏偏你要自認係呢個要呢個係 Rambo， 大佬人哋 Rambo 都勾噶啦，係嘛？你證明你自己都去籍都未去籍化，呢條友都 喂，但係我想唔好讲嗰啲搞笑嘢先。我觉得呢条友咧真系好古惑。我将佢嗰个自我介绍，无论喺立法会或者系佢嗰阵时候选举入边相关嘅类似嘅文件咧，英文同中文咧佢写法唔同。 嗯， 英文嘅写法点咧 ？Anthony， 你开翻头先嗰个帮我睇。 好啦，我哋去佢个网页啦，系咪立法会嘅网页嚟噶？呢度 立法会网页啦。咁你呢个申报嚟噶嘛？系咪？咁佢嘅写法就话 admitted。As solicitor in England and Wales in 1997，冇问题喎、啊，呢、這个冇失实声明、啊，但系中文嘅写法系点啊？中文嘅写法就系话执业啊嘛， 呢度啦，系啦，就于1997年成为英格兰及威尔斯嘅执业律师，系嘛？ 其实都系有少少蛊惑嘅，喺1997年有啫，唔系代表喺2017年有啊。因为点解咧？你申请完之后，大家都好多律师都讲咗噶啦。嗰阵时候即系仲系英联邦嘅国家嘅时候，或者回归之后一两年嘅时候，都一样可以嘅咧。就系你揸住即系香港大学又好，或者伦敦大学嗰啲 LLB 嗰啲都好咧，就可以转过去噶嘛。香港大学我唔肯定，但系因为佢喺英国读嘅，所以你可以转过去嗰边，加上工作经验啊，成成嗰啲嘢。咁啲人话俾我听就点解咧？就系、是、卡片好睇啲咯。 嗯。 其实你又未必有 practice 嘅，因为点解咧？你 practice 嘅时候可能要有嗰啲持续进修嘅学分啊，就好似我哋嗰啲咁啊。第二咧， 就是你要买那里的保险的嘛 ,professional liability insurance 的嘛。 嗯。 同埋要交会费的嘛大哥。是不是不是便宜的律师的会费成为他其中一个成员那些。咁如果除非你嗰度有开间 firm 嘅啫，即系做嗰边嘅生意啫，否则你搞呢啲嚟做咩？所以佢呢条友蛊惑在于咩咧？佢嘅无论中文同埋英文嘅写法咧，又或者立法会嗰度啊，我唔知佢选举嗰阵时候点写啦，就话喺1997年成为执业律师啫，冇话今日都仲系啊，大佬呢条蛊惑仔。咁、所以佢今次咧，你喐佢嘅话咧，就其实佢已经。去投訴呢個 England and Wales 嗰個所謂嘅律師註冊局嗰度咧，基本上就已經係不成立嘅，因為佢都唔係會員，所以後屘人哋再覆翻話主場嗰個記者嘅時候，佢咪講得好清楚咯，佢話佢只係 admitted 喺1997年， 嗯， 佢而家唔係 member， 即係同樣道理，我都係噶，我係美國華盛頓州嘅會計師，我唔。再 take 嗰啲 CPE course， 我唔交會費，我就唔可以繼續叫自己做 CPA 噶咯。同樣道理，何君瑤，你咁其實係誤導緊嗰個公眾啊嘛。 唔係，同埋你嗰陣時你選舉嘅時候，你點樣寫你自己啲宣傳單張？你點樣去報你嗰個 resume 你個資歷？因為好簡單啫嘛，你自己如果你話喺投票嘅時候，你都有個簡歷啊，有個格仔咁樣樣俾人睇到噶嘛，係嘛？喂，你係講你以前係做過執業律師喎，阿哥， 英格蘭。同埋威尔斯，即系通常 England and Wales 都签埋一嚿噶啦嘅执业律师啊嘛。如果佢简化写成咁咧，就出事啦。如果佢好似而家喺立法会申报个网页嗰度写咧，已于1997年成为英格兰同埋威尔斯嘅执业律师嘅话咧，又冇问题喎呢一句。 唔系佢喺佢个人， 我话今日系 佢个人网站嗰度，佢都系咁样写嘅，分别。在1995年和1997年取得新加坡和英国及威尔斯的执业律师资格，就是这么简单的。 那他这个就是即玩了文字游戏，无论中文和英文都这样。初时我以为他，因为有些人show出来他的中文不是这样写嘛，就说他是英格兰及威尔斯的执业律师嘛。这个就失实了。 嗯。 因为你今日不是嘛，人家叫你写今日，是不是不是叫你写97年啊，大哥。大佬。你寫翻歷史啊，大哥，冇人叫你寫呢個歷史喎，同埋嗰啲係俾錢就得噶咯喎，你俾幾萬蚊呢個即係專業嘅保險費就得噶咯喎， 嗯， 再交埋嗰邊嘅會費就得噶咯喎， 嗯， 但你知道英國就好煩嘅，佢又分 practicing 同埋唔係 practicing 嘅，咁但係佢呢一下都已經係清楚噶啦，就係、是、佢自己都已經認咗啦，原來何君瑤係我 friend 嚟嘅 Facebook 屌，頭先我發覺啊，你遲到未嚟嘅時候咧。 你真係碌佢啲嘢。 唔係啊，啱啱我一開個 Facebook 啊，佢就彈喺我前頭啊，就擺兩封信出嚟啊嘛。一封就係嗰個 certificate 啊嘛，一封就話俾佢聽你已經 admit 咗，恭喜你嗰份嘢啊嘛。阿 Anthony 可唔可以 show 到出嚟俾大家睇？ 得。 佢已經喺 Facebook 度講咗，原來何君瑤我 friend 你真係大鑊，屌啲銀文 friend 佢啦，大佬真係又冇得 update 喎，如果人 friend 咗佢真係大佬。 呢個 law society 啦。不過你 send 俾我嗰時已經係啲質素麻麻地啦，有簽名嘅呢啲乜嘢嘅係嘛？ 唔係咁呢張冇得作假㗎啦。唔係佢應該係97年做過嘅，不過今日冇 practice 啫。 嗯， 即係話你冇英國嘅客，咁你無端端你繼續喺度交嗰啲 insurance 交啲會費嚟托塵咩，大哥？ 不過咧嗱你。都提一提啦，係咪佢嗰陣時吓佢嘅资历呢，就話1984年嘅时候呢，就係英国州马高等教育学院啊，即係而家嘅安格里亚鲁金斯大学啊。咁呢间学校呢，嗰陣時俾啲网友呢就質疑啦，喂，你嗰陣時都唔係大学嚟㗎喎，係咪你點会有 LLB 啊，你點会有 degree， 等于啊即係以前嘅城市理工啦，係咪即係你如果你城市理工畢业嘅，咁你就話我喺城大畢業嘅，係咪你話你城市理工攞個degree 嘅，咁你等唔等於你真係有即係嗰個係咪真係 degree 呢，係咪因為你嗰個仲未升格大學呀，咁所以有啲人就話啦，啊即係你嗰間一定係野雞大學啦，係咪 唔係分開兩件事嚟講。一就係、是、就算而家嘅珠海學院好呢、都係班到 degree 嘅、明愛嗰啲唔知乜乜乜呢，我都唔记得叫咩名。 徐成斌 嗰啲都颁到 degree 嘅，都系承认嘅。咁所以咧，英国嘅大学 喺未升格之前嘅所謂咩高等教育學院咧，其實就同珠海嗰啲差唔多，都係班到 degree 嘅。呢個就應該唔會亂搞嘅，因為點解佢翻嚟香港再讀 PCLL 噶嘛？咁所以你嗰度你攞唔到嘅，除非你偽造好似戴展華咁嘅啫，即係根本就係未完成個 LLB。 嗱，不過咧，我 你就話完成咗，跟住你就去走去考個 PCLL 嘅啫。你雖然你話升格嗰度大學啦，咁我哋啱啱都做過少少 research 啦，咁佢間學校係排名幾多咧？咁樣樣，嗱，我哋 cut 入嚟網頁睇下先。噔噔噔噔，哇，系118名嘅，系全英国。咁英国有几多间学校啊？话碌落去睇下几多间。 几快碌完？ 几多垫底先？啊，原来得129间。咁好啦，你差唔多180，喂，即系得，喂，你全英国你得十几间学校垫底嘅，又话哥，喂，你而家仲唔系野鸡大学？ 野鸡， 可以咁讲噶。咁你120几间佢全部都有 accreditation 嘅。咁你如果你咁样讲嘅话，咁郭佩凡嗰啲叫咩咧？ 啊， 跟住系啦，阿柯创成嗰啲又叫 咁，你真系50步少咗8步啫，大佬。 唔系咁嘅意思啊， 你唔同层次嘅问题啊，应该咁讲。嗰个系假学历，呢个系野鸡大学，就有一个唔同嘅， 有个分嘅，系有个分别喺度嘅。 即系我屌你唔同嘢，大哥，简单嚟讲就 系，唔系即系其实大家系讲紧一样嘢啊嘛，就系话你成个建制派咧，即系不断咁样唔系有啲咁嘅虚假学历咧，就系咁喺度玩呢啲咁嘅文字游戏，去到整靓自己嗰张咁嘅 CV， 大家系睇到成为常态嗰阵时咧，即系咪好似我哋今时今日咁样嘅反应咯？ 即系正如今朝早我冇嘢做喺个都唔系今朝早嘅中午嘅时候喺个 launch 度，因为我咪 send 俾阿曹总咯，我就系迟咗几个字嘅，但我都算快嘅，人哋 send 俾我都唔知系坚定流咁样，我谂下坚，佢唔系 practicing， 但系佢曾经 admit 过系两个唔同嘅概念嚟噶嘛， 系 两个唔同嘅概念嚟嘅，即系我唔继续续牌嘅话，我就唔系 CPA 一样嘅咋。系咪你唔交钱就做唔到牌噶啦？你例如我最近都收到噶，佢咪 audit 我咯 ，audit 我嘅continuing professional education 咯，即系嗰啲持续进修嗰啲学分啊，佢哋攞翻晒啲 certificate 出嚟，咁你系咪癫啊？如果你乱咁笃落去啊，因为我哋几年要120个 credits 噶嘛，喂，人哋一样系咁啊，同埋另外一个可能性系，当然计你俾人 discipline 咗啦， 啊， 系嘛？你 discipline 咗你嘅 professional 嘅 misconduct 啊嗰啲乜嘢啦，所谓嘅。即系叫咩专业失德啦，嗰啲嘢叫做，咁所以佢冇讲大话喎呢次，同埋佢喺立法会网页写嘅嘢咧，都唔系错得晒。但系你喺选举嘅时候，你有冇加呢个英格兰同威尔斯嘅执业律师落去先？ 系啦， 如果你写得简约嘅，冇好似而家咁蛊惑嘅话，已于1997年成为呢一个嘅英格兰及威尔斯嘅执业律师嘅话咧。你就咁 cut 头 cut 尾嘅话咧，就出事噶啦。佢就系虚假声明，因为你嗰一刻你选举嘅时候，你唔系呢个英格兰及威尔斯嘅执业律师啊嘛，大哥，唔系话你冇呢个资格，唔系话你个能力有问题啊，而系话你嗰阵时候系虚报咗啊，喺个选举工程里边，你明明新加坡同埋英格兰同威尔斯咧，你都系冇续牌噶啦，你冇买保险噶，同埋你喺嗰度冇开 firm 噶，咁你个目的系咩咧？得一样嘢，就系你嚟包装你个粉肠。就包装你好国际化，好坚屌大佬，但其实系律师都知道嗰啲系咁 convert 过去嘅咋，大哥。 唔系，但系我哋去 cut 翻落嚟睇下， 唔使点考试添嘅嗰啲。 我哋睇多一样嘢啦，喺Law Society， 即系佢律师会嗰度，律师会嗰度咧，佢系写咗 admission in other jurisdiction 嘅，咁就系有写啦吓，即系佢咁样写，又过唔过到骨咧？呢个有，即系如果讲 admission 啊。 咁佢系律师会会长嚟噶嘛？ 吓、啊，律师会会长我知道。 呢一格嘢究竟点样填嘅，系佢设计嘅啫。佢就系讲 admission 啫嘛。佢冇话 practicing 噶嘛。今日家杰哥咪讲咗咯。如果你系真系即系 practice 喺其他嘅 jurisdictions 嘅时候，你应该有几格要填噶嘛？你而家究竟系 active 定唔 active 噶 ？practicing 定系唔系 practicing 紧噶？所以而家呢一個咁嘅表格咧，喺 Law Society 嗰個咧係誤導公眾嘅。你 admit 完之後，根本你就冇 practice 嘅。 嗯， 冇 practice 唔出奇啊，大佬，我都冇咁嘅生意，我 practice 嚟托咩？大佬送錢俾人使咩？大哥，本來呢個係好正常嘅，但係你而家呢一個咁樣嘅所謂查察嘅方法咧，喺香港嘅律師會咧係睇唔清楚，咁嗰條友有冇繼續喺度做緊嗰啲嘢㗎？ 嗯， 咁所以變咗嗰個咧。 係變成你嘅廣告一部分，但係嗰個廣告係誤導嘅，屌！律師會都有問題啦，大佬，你咁俾人填嘅話，即係搣完之後，原來淨係寫幾時係搣，咁大家 supposedly 即係大家都係會當你睇完啊嘛，咁咪即係繼續而家 practice 緊啦，係咪？啱唔啱啊？ 冇嘅，咪等於你 我哋嗰啲啊，你 check 我哋啊，有寫你係咪 active 定係 inactive 嘅？ 嗯 而家咪 practice 成緊嘅，或者有啲咧係括弧 retired 嘅，我哋嗰啲， 嗯， 即係人哋係要 specify 清楚，因為人哋一 check 你嘅時候，究竟你係咪 practice 成緊㗎？你係咪 licensed to practice 㗎？嗰啲全部係要清清楚楚嘅，係香港律師會嗰啲係亂殺大龍嘅屌，反而巴數嗰啲可能好啲，即係 counsel 大律師公會嗰啲咧就寫清楚呢啲咁嘅內容喺度。 嗯、 你咁系有误导嘅，所以可能系十个有九条友咧，就系攞完搞完第一次之后咧，就因应呢一格嘢咧，就咁样填法噶啦，屌大佬，就个个都以为佢系，哇，好国际化、啊，屌佢国际承认、啊，屌大佬，你又英格兰、威尔斯，又新加坡、啊，屌大佬、嗯啊，你南非都得噶，不过南非冇用啫，即系包装唔到嘛，大佬。 咪你睇维基，其实佢专门搞嗰啲遗产继承嗰啲咁嘅嘢，咁佢喺其他地方有 practice 过一两次，其实一啲都唔出奇嘅呢啲嘢。 唉，咁但系你冇续牌。就冇得 practice 噶啦，同埋你如果真系要 practice 嘅话，你梗系嗰度开间 firm 啦，大佬，唔系做咗两单。 不过讲真，阿何君尧咧，点解即系你今次造假咧都咁多人信？因为其实你嗰啲 track record 咧就真系太过犀利啦，系咪？你之前你自己喂，你都喺度话自己系社会工作者啦，系咪？你几时系啫？系嘛？喂，你又话你自己系咩基督徒啊？喂，你边一忽似啊？讲打讲实， 唔系首先一样， 动刀动枪， 首先一样嘢。你讲紧佢系咩？系咪社会工作者？佢嘅意思就系话、你佢系一个成日喺度工作做好耐嘅人， 系咪？即系你呢咪又系取巧咯？屌！ 唔系三毛四嗰个就佢系好摆到明系取巧噶啦。咁你见 佢呢个难取巧、啊？吓、啊！喂，佢嗰个咩乡事委员会主席讲完杀。跟住你喺侧边讲无赦，喂， 唔系之后搏咪佢有解话添，人哋自己喂人哋俾足位去解话，佢都话杀猪格杀狗都可以杀啦。 喂，打仗、啊，你而家搞独立、 啊， 咁 唔系唔杀咗佢啊？系啊，咁样讲、啊。 跟住个杀又变咗系刹停嘅车嗰个杀、 啊，跟住又话咩杀鸡警司啊，系嘛？又话杀定啊？喂，呢啲嘢全部都系非常之低水平嘅保镬。 唔系，但系呢回友系古惑仔。你從佢今次無論係報嗰個英格蘭威爾斯同埋新加坡嗰個執業律師嗰度咧，都顯得佢係好古惑。 唔係你 捉佢唔到，因為佢預咗你包仔捉佢，係咪？因為一 check 就 check 到個名冊咁啊！屌，我冇話我自己 practice 緊喎，而家我申請 admit 咗我 practice 咗兩年冇捉咯咁樣。 咪最好笑咧，最好笑咧！ 我做立法會議員好忙啊，我都唔得閒接咁多生意啦。咁嗰啲我咪 cut 咗佢咯，咁都得嘅。咪所以有醒噶， 唉，最好笑咧，即系其实讲真啦，乡下佬嗰边咧，其实旧派嘅乡下佬咧，系好多人好捻憎佢嘅，讲真就，即系尤其佢嗰阵时咧，佢咁样样去 challenge 阿 发叔， 阿发叔啦，系嘛，即系旧嘅乡下佬，我唔知阿高老王系对佢系点样样啦，系嘛，但我怀疑都俾佢氹佢踩嘅，大佬啊，喂，大佬，即系你都好笑啦，上个礼拜你喺议事论事。嗰度同阿边个阿余若薇喺度辩论，话诶讲粗口真系等，真系差唔多等于港独咁滞嘅，佢咁样捞埋一齐嚟讲，大佬，喂你偏偏你揾嗰个曾树，喂就系、是、讲粗口讲到好捻流利嘅呢条友系，系嘛？佢点咩2013年嗰阵时啊梁振英落区啊，喺呢个天水围啊， 好家的肥仔啊嘛， 系啊，唔系啊，佢指住嗰个四眼仔啊，喂小四眼仔，我屌你老母，你信唔信我打柒你啊？咁样样。喂，你讲粗口讲个咁流利， 黑社会嗰啲术语嚟嘅呢啲嘢，基本上 吓，屌真，即系我唔明啊！ 黑社会打交 嗱，正正就系因为我相信正正就系因为咧，即系嗰次嘅辩论啦，港台啦，又撞咗佢胆啦，喺周围 share 啦。 唔系，同埋你一个现象， 唉， 你从何君尧呢件事咧，我睇翻成个咧，即系建制派嗰个嘅风向系点样？就系而家越摆得去。反港独呢条路线嘅话咧，系越能够得到阿爷嘅欢心啊嘛！如果唔系，你搞嚟做乜嘢啫？ 唔系讲紧香港小文革咯，而家呢一样嘢系。 喂，跟住你谂下佢搞戴耀廷嗰啲，亦都系全部一嘢同你一幕成个反对派系一网打尽噶嘛？ 唔系，你系应该系睇翻个 timing 嘅问题，系戴耀廷嗰边就嚟审，咁所以佢喺星期日嗰度咧就搞一个咁样嘅反港独嘅集会，其实系针对戴耀廷嘅， 亦都系借呢一个嘅中大嗰件事啊嘛。 全部一齐捞埋炒埋一碟嚟讲嘛。其实根本系应该分开晒嚟讲嘅。你话你要喐戴耀廷反对占中系一件事，反港独系另外一单嘢。你可以两样都反，但你唔好即系企图及意图有意无意地咧，系将两嘢混为一谈。嗱呢条友咧嘅蛊惑仔就在呢样嘢。佢今次点解咁趾高气扬咧？真系即系杀无赦咧？喂，佢在于咩？佢谂住呢样嘢得阿爷欢心啊嘛。喂，你谂下过去嗰个星期，虽然我都由星期三开始我唔喺香港嘅，喂个个出嚟同佢护航啊，上至林郑月娥到律师工会，喂到嗰啲部分嘅建制派嘅人，后期唯一一个讲良心说话嘅系叶刘淑仪啫。 但你嘅叶刘淑仪好快都收咗声啊， 仲喺个 Facebook 里边用英文写嘅。我今日留意咗佢嗰段说话，系咪？即系佢话你大佬唔好帮到忙啊嘛，但系佢意思就系、是。系嘛？冇外國都唔係咁蠢啊嘛！屌，揾啲咁嘅油啊嘛！ 嗱，其實講真係啊，你而家你咁樣做咧，阿何君瑤咧，你真係我係懷疑佢喺度想做一個咧叫做香港嘅薄熙來嘅角色， 唱紅打黑， 唱紅打毒啊，或者唱紅打黃添啊！因為其實而家咧黃同毒其實差唔多噶啦，對於佢嚟講， 表忠啊嘛， 攬埋一齊嚟講噶啦，係嘛？你 諗住你包仔唔敢喐我，喂大佬你差佬喐唔喐啊？系咪？你律师会敢唔敢喐我啊？敢唔敢 DQ 我个立法会员嘅资格？ 唔系，但系好可惜啊！即系你今次无论系差佬又好，即系你而家你之前咧喺度屌交嗰啲网友点样喺度即系屌呢一个杨振权嗰班咩大律师工会嗰啲员，捻全唔出声，即系司法界唔出声，一哥又唔捻出声，连林郑都唔敢明言呢一个何君瑶，最捻大胆嗰个咧已经系叶柳。叶柳喂。 仲喺 Facebook 度寫就係佢開頭。 嗱，葉劉即係我諗佢係好撚好係好撚興，因為點解咁講咧？ 行政長官上鑊線咗個鑊 咩？唔係一嚟啦，嗱呢、這個唔關事，唔係好關事。嗱佢咁講就話嗱，愛國就唔應該咁蠢嘅。佢喺 Facebook 咁寫，咁然之後何君瑤佢嗰晚，喂佢真係哇屌你，即係佢即係當正自己真係薄熙來上身啊，真係好撚威啊！佢都話 殺得盛起， 唔係佢話佢人身攻擊嘅，知唔知啊？佢淨係好彩啊！你一个阿叶柳啊，选唔到呢个行政长官，哇！呢样嘢系咪冤？冤捻中佢杀嗰个死穴啊！哇！好彩你选唔捻到啊！哇！你咁捻样，佢之后嗰日就系话，我而家系讲何君瑶， 系。 喂，你系咪自己攞嚟衰啊？ 咁何君瑶佢星期日嗰个集会嗰度，阿周浩鼎同埋邵家辉喺隔篱，真系成个妹仔咁样拍住佢啊嘛！大家咁高咁大喺个立法会议员。 不过嗱，你睇到另外一个咧，阿爷嘅策略就系点咧？就係佢要揾呢啲咁嘅悍將出嚟。嗱，除咗一方面，即係呢啲友識即係揾位去拆阿爺嘅鞋，知道佢喺邊個位可以入得到之外，建立佢喺建制派裏面做一個悍將嘅形象。 呢個拆老士沙煲呢叫做係。 嗱，但係佢有危險嘅。從另一個角度嚟講，你係 expandable 嘅，即係你用 Rambo 啊嘛。Rambo 唔知第三集咪用呢個英文字咯，我嗰陣時候即係唔知 Form Three Expandable 呢個字過癮咁樣嚇，即係咩查一查字典咁樣，即係可以被犧牲，可以被犧牲嘅人嚟嘅。喂，如果你搞到上咗國際傳媒未啊？開始㗎啦，阿爺要清嘅第一個咪清你何君瑤。喂，你得罪咁多人喎、啊，建制派裏邊喂大佬，我下下同你咁護航㗎，但有啲嘢冇道理就好難護航㗎喎，大哥。你讲到咁清楚，杀无赦系咩意思？又狗打仗啊，又杀格鸡杀狗啊，咁样系明系真系掠咗佢。佢话大佬， 唔系，但系问题佢就系试到林郑月娥帮佢护航嗰阵时，佢知道即使上到国际新闻，佢都可以， 因为佢恃住林郑月娥喺港独呢个问题上边系政治一定要正确嘛。That's why 佢食住你相啊嘛。喂，但系开始啲友喂觉得好烦厌咯，屌你一条友玩足我哋。成个礼拜帮你护航， 我点解要讲佢系即系想做香港薄熙来咧？佢就系、是、喂，其实讲真，佢做呢样本小利大。我做呢样嘢政治正确，如果你班有个个唔出声嘅话咧，我就系夹住你哋上，系嘛？ 但系夹下夹下，阿爷发觉你系可以被牺牲嘅时候，点解？ 嗯，系啊，啱。唔系咁越亦都， 你越玩越嗱，同埋阿爷而家都系噶啦，一啖砂糖一啖屎噶嘛，嗯、一下手硬一下手软噶嘛，系嘛？得闲。就派返啲回鄉卡俾你，但我繼續撐即係林鄭月娥。得閒佢又踢咗 CY 落台，就俾你哋好似真係換咗個好少少嘅777，另一個嘅 CY 2.0 咁樣。喂，佢係咁一玩一手硬一手軟㗎喎。佢玩一手軟嘅時候， 踢走何君堯。 嗯， 用任何理由叫佢脚痛啦，系嘛？律师会叫你正式執行啦，差佬叫你正式執法啦。你估阿爺嗰度冇佢棋子喺度啊？ 但係佢亦都好醒一樣嘢，正因為阿爺手上面拿住咁多錢，你梁振英踢走梁振英之後，梁振英可以自動成為其他嗰啲國立 NGO 董事啊嘛。咁何君堯其實都係謀緊呢一樣嘢嘅，所以佢亦都好清楚。喂，而家呢一刻我企啱喺呢一個極左嘅路線嗰度，你犧牲我得嚟，你亦都會有翻真眼俾翻我。佢根本對佢嚟講就係話，如果我想到嘅話，我可能做司局長；我想唔到嘅話，我都可以成。成为NGO 嘅山寨王有乜所谓啫？ 咪即系我觉得咧，林郑咧其实真系要做决定嘅，大佬。即系你尤其系咧，即系今日啊咁啱得咁巧，即系呢一个 唔系噃。从我哋反对派嘅角度嘅谂法就系、是、咧，有得个包仔继续帮呢条癫佬护航，你悍将啊嘛，系嘛？佢越赶越过火噶，大佬。你睇佢呢个礼拜，头先我哋都无谓再重复啦，如数家珍啦，佢点样兜法？系咪？喂，佢越讲越离谱噶。喂，如果我是林鄭月娥，即係我真係要用返佢個角色嘅就係、是、喂，開頭我都幫你護咗航嘅大哥，喂你就唔該兜兜佢啦，你話殺豬殺狗都係咁殺，你話喺戰場㗎嘛，你搞獨立你仲唔係要武裝革命呀，即係咁樣屈埋啲友添呀，屌大佬，咁我係咪殺你呀、啊、咁樣喂，講得好清楚嗰句嘢呀，大佬真係違反咗刑事罪行條例㗎嘛，大佬幾多人幫佢護呀、啊、袁國強又幫佢護，湯家華又幫佢護，喂大佬嗰啲友互下都喂屌喎大佬条友喂点同你继续顶落去啊，咁 expandable 囉。咁可以再被牺牲㗎啦呢条傻佬。同埋而家你抄埋本来大家都冇咁留意啊，我今日都唔会走去搵佢一单大学咁排名几多大佬 ,118 over,129 大哥。 嗯。 即係我哋叫 top 10, 佢嘅就叫low 10。 唔係佢可能即係佢 阿 B bottom 10。大佬 佢而家大学嘅定义呢即係可能佢係即係臨尾嗰十個囉，即係喂大佬啊， 喂佢其實而家有大把嘢俾人喐啊，律師會可以喐你，我再重複一次，差佬可以喐你，係咪選舉事務處失實聲明都可以喐你啊，如果我哋揾到你冇寫喺97年 admit 成為呢個 England Wales 嘅 solicitor 嘅話，你冇寫得咁清楚嘅話，即係你誤導緊個選民嘛。 但問題你見到今正因為何君堯走出嚟係咁俾我哋注視住之後，喂我哋有兩件事我哋係完全冇睇到嘅。第一樣嘢，喂十九大下個月就開始咗，10月18日喎。喂佢哋任何一樣人事佈局都係影響緊香港個風向嘅喎。 DQ4 係啦，第二樣嘢就係除咗 DQ4就係 OC9。喂你諗下，喂嗰九個人其實俾人告嘅嗰幾條罪係好複雜㗎。喂又講緊公眾妨擾，又講緊煽動人公眾妨擾，又講緊煽動人煽動公眾妨擾，呢啲咁呢基本上咁襟時兼且係有少少司法不公嘅嘢，喂我哋係完全唔記得晒㗎。喂可能戴耀廷喺成個審訊嗰度受到啲唔公平嘅對待，我哋係已經因為要應付何君堯呢啲咁嘅癲佬嘅關係，我哋係完全唔記得咗㗎。呢啲聲東擊西真係 PTE 無縫㗎，你見到 係咪？我哋時間差唔多啦。 所以結束之前我要講一句，你要補充嘅嘢唔係聲東擊西咁簡單，而係你去搞嗰九條友嘅時候，你係焗住係要歸邊，甚至法庭都要啊。因為佢拉到咁盡啊，嗰條弓啊。就係、是、司法部，喂！如果你放甩佢嗰幾個，咁你即係同港獨為伍。 唔係話亦都話俾人聽啦，即係你而家咁樣嘅親疏有別係無底線㗎啦，係嘛？即係哦，原來政治正確，你係做乜柒都得嘅，係嘛？即係咪咁樣樣咧？即係如果你覺得你即係司法獨立同埋嗰個叫法治係要有底線嘅話咧，喂！你真係要法辦何君堯，你起碼你做個樣啊，喂！你都要拘捕佢啊！你唔係話揾佢協助調查啊，大佬係咪？你講到話揾佢協助調查，喂屌你老尾嗰陣時啊，嗰啲友啊喺街上面屠烏啊，係屠鴉啊，喂你出到重案組啊，係咪？嗰條友啊，即係喺呢一個咩928一周年啊，係咪有個咩屠鴉少女啊，喂喺上面唔知畫嗰啲乜鬼嘢，喂已經出重案組啊，你而家何君堯呢單嘢，喂擺明公然恐嚇，喂你話協助調查咁客氣啊！我屌你老母！ 好， 休息一阵， 转头翻嚟。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